呢个礼拜咧系比较天阴阴啊，就落咗好耐雨。咁咧，整个世界都要灰暗暗咁，呢唔知点解感觉上好多嘅比较负面啲、灰暗啲嘅新闻啊。咁所以咧就同春同嘅，即系分享啲比较光明啲嘅经文啊、信息。谂起光明咧，就谂起约翰。约翰咧成日上讲光嘅。咁我当我谂起约翰福音第一章嘅时间咧，讲到咧耶稣系光，真光要照亮一切光，即系黑暗嘅。呢个约翰福音强调光。咁约翰咧一个好想讲光同埋暗嘅，啊世界系暗嘅，耶稣系光。呢个光暗当然唔系指世上嘅光暗，而系指圣洁唔圣洁、光明与黑暗。咁今日就唔系想都同大家约翰福音第一即系嘅记载，或者约翰一二三嘅记载，相当于启示录。因为启示录里面都多讲到光嘅，啊，譬如话新天新地系常常都提到光明嘅。咁咧光明咧就即系先讲新天新地，新天堂先啦，新天新地啦。咁唔同嘅有唔同嘅理解嘅。啊，当大家谂起新天新地咧，将来天堂咧，唔知大家谂起啲咩嘢啊？即系天堂，有人谂到咧系天堂咧系好富裕嘅地方。又谂到天堂咧，系同家人朋友即系信主嘅相聚嘅地方。跟住谂起咧，一讲到天堂咧，就正经话咧咩黄金屋、碧玉城系啲好荣华富嘅地方啊。所以唔同人唔同天堂嘅理解。咁但系圣经启示录所讲嘅天真真地咧，究竟强调啲咩嘢咧？啊，我要睇第一章开始嘅时候咧，第三节开始咧就强调咧，即系我喺启示录第廿章第三节嗰度话咧，呢个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面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嘅与他们同在。呢、这个强调嘅唔系天堂如何，强调嘅天堂当中神与人嚟到去同在。因为我哋同永生神一齐嘅时间，所以我哋会有永远快乐。神要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泪，不再有死亡，因为同神一齐，所以我哋唔会有死亡，有永生。不再有哀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就话宝座里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强调真真地是一个与神同在，一个不会再眼泪、不会再死亡的地方。然之后去，我就从我嗰度经文里边咧，我哋喺第十节嗰度咧，即系呢度咧就啊，我被圣灵感动，啊，天使就带我即系约翰啦，去到高大嘅山嗰度，从嗰度咧，神将那从天而降嘅星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嘅荣耀，城嘅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又像即系碧玉明如水晶。嗱，呢度咧可留意，呢度话城中呢个新嘅星城。里面有神的荣耀，好像光一样，哇，好橙眼啊，橙眼到似咩？似好贵重的宝石，又好像咩碧玉如同水晶一样，是不是宝石？是不是水晶啊？不是，是如同啫，即系光到咧，哇，好橙眼啊！即系如果你隔篱嗰个咧，或者系你朋友咧，戴住啲哇，啲唔知几多卡嘅钻石咧，橙一橙你，哇，好橙眼啊！即系。呢度话橙眼珠，橙眼到似水晶，似宝石，但系系咪真系宝石咧？系咪真系如水晶咧？就未必系，系如同啊嘛？点形容个光啊？光到似乜嘢咧？似宝石，似水晶。但系跟住落嚟咧，一路讲到第十八节嘅时候咧，就讲到呢个城墙咧，就唔系比喻咯，唔系光到似宝石，真系宝玉石嚟嘅。呢度话呢度第十八节度话咧，墙系碧玉做嘅，城系精金嘅。叫做明净的玻璃，然之后数啦，哇，数到咧似一啲嘅，我唔知点读啦。似啊第十九节嗰度话咧，似碧玉、蓝宝石、像绿玛瑙、像绿宝石、像红玛瑙、像红宝石，啊，好大好多嘅宝石啊！呢啲我全部唔知咩嚟嘅，总之即系啲好靓嘅嘢。一人同经将来嘅新真地咧，黄金碧玉城啊！我以前未拥有过呢个宝石咧、珠宝咧，我哋将来都会拥有，或者个个都系百万富翁，系咪咧？首先我知道当然唔系啦。第一样嘢，将来嘅世界系一个非物质、非时空嘅世界，即系唔会再物质嘅。咁既然冇物质嘅，我哋今日唔会有身躯，我哋生活改变系一个荣耀嘅身躯，我哋唔会再物质。既然冇物质，冇屋冇剩嘅话，呢个只不过一个形容一个比喻。所以咧， 我们不会只有这些的，不会只有一个用宝石砌成的圣城，一切都是比喻。而事实上讲真的，假如你有很多宝石，我有很多宝石，个个都有很多宝石的话，宝石还值不值钱啊？值不值钱？个个都千万富翁，即是什么？即是无富翁，就个个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不要将这些描写是当是即是当是真的，当是真的。这个只不过是光到似宝石。为什么又用这么多，既然不是真的，为什么用这么多描写来描写又宝又蓝宝石又绿宝石又红玛瑙，用这个形容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我们如果圣经我们掀去这个的我们掀去这个出埃及记第28章，出埃及记第28章，出埃及记第28章，在旧约的102页，这里是很详细的讲到当时圣殿里面大祭司的衣着。他的衣着上面呢，他带着个胸牌，他有件圣衣，就是阿伦是第一个大祭司，他的圣衣上面有胸牌，这个胸牌有很多宝石来到镶住的。在第28章出埃及记第28章的第16章可以讲到，这个胸牌是四方的，然后数了一堆的，有红玛瑙啊、绿宝石啊、蓝宝石啊、金光钻啊、紫玛瑙，讲到一堆的东西。这一堆的宝石可能未必完全等同刚才我们所读过将来新生地圣城的宝石，但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原来这里所讲的不是真的有那些宝石，而是有大祭司的形象。大祭司的形象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新地是不会有圣殿的，圣殿我们不会有圣殿，因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中间擘开，即是人神中央再没有阻隔的了。圣殿代表神的所在，但这个所在已经有阻隔的，有这个幔子的阻隔。但耶稣基督来之后再没有幔子的阻隔，人和神可以直接相交，甚至亲自来人间，这个时候就再不需要圣殿，圣殿代表耶稣，耶稣来就不再需要圣殿的了。故此耶稣来之后就再没有这个圣殿那个的需要。所以我们发觉新天新地形容到有耶路撒冷新圣城，但不会有新圣殿的，因为耶稣已经亲住人同在，就不再需要代表耶稣那个圣殿。但虽然没有圣殿，但是有那个形象，仍然有些东西是圣殿的影子，包括了那些宝石。因为以前在圣殿里面的祭司的衣服才有那些宝石的嘛。今天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书第28章，以西结书第28章是在圣经的1000几多1004页，在以西结书的第28章以色列书28章1005页，在28章里面一段描写是描写到伊甸园。伊甸本身有记载到有黄金，但是没有讲到很多宝石的。但是去到以色列书第28章的时候，28章13节就提到，你曾经在伊甸神的园当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咁呢度咧讲到一种形容伊甸嗰种嘅荣美，嗰种嘅宝石就系红宝石啊，跟住金光钻啊、水苍玉啊、红玛瑙啊，一扎嘅宝石。咦，原来伊甸都有嗰啲扎嘅宝石嚟嘅喎。咁以前我从呢三段经文嚟到做对比嘅话，我哋发觉圣经都有几个前后呼应嘅。今日所讲嘅嘢系由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创世纪里面形容到的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宝石。中间的圣殿，圣殿里面的一样，那个祭司件衫都有很多宝石。去到新地，虽然没有圣殿，但里面那些装饰，那个圣城一样有那些宝石。原来三个是互相呼应的，伊甸园、圣殿和将来的新天新地。 代表着什么东西？一脉相承的代表着彼此呼应着的都是什么？代表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就是三个地方都代表圣洁，圣洁神的所在。什么神的所在？我知道讲先伊甸，伊甸园为例。伊甸园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有伊甸园外和伊甸园外的分别。咁如果你问你伊甸园外同伊甸园内有咩唔同啊？系咪伊甸园里面靓啲，外边冇咁靓？系咪当人犯罪之后，因为人犯罪缘故，神赶佢离开伊甸园，而有一个靓啲嘅伊甸园嘅里边，即系赶到一个冇咁靓嘅伊甸园外边咧？系咪咧？当然唔系啦，所有都系好嘅。咁赶走离开伊甸园代表咩意思咧？原来唔系环境嘅靓与唔靓，系乜嘢咧？在伊甸园里面有神的所在，伊甸园外无。赶出伊甸园是赶离开上帝，因为伊甸园代表神的所在，因为圣洁，因为人在圣洁犯罪，所以不可以在圣洁的伊甸园里面再次去停留。这是伊甸园的意思。同样圣殿的意思一样，两含的含，一个是圣代表神的所在，圣殿是圣洁的，唯有圣洁的祭司可以入去。圣洁是一个代表神的所在，也代表圣洁的含义。道新天新地最代表的原来不是我们将来会见到很漂亮的宝玉，我们会不会见到的？而启示录告诉我们，不是想变成一个将来很多宝石相成的圣城，其实不是很漂亮的，就样样东西都是珠宝来的，其实不是那么漂亮的。最重要的是新天新地代表两样重要观念，一个是神的所在，神与人同在，天堂代表与神同在，更加代表圣洁，圣洁。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就会明白这些很特别的东西。譬如说，举个例，河流在伊甸园里面创世的原道，在河当中有四条河流流出来的，哇，伊甸园有四条河流流出来的。然后呢，在诗篇里面，不同大家看，在诗篇看的时候发觉，咦，诗篇形容到有河从圣殿流出来，下面有什么？圣殿有河流吗？你今天去耶路撒冷望一望，圣殿里面哪有河流流出来的？难道古时有河流在圣殿流出来？当然不是啦，圣殿里面在山上没有河流流出来的。那个因为跟伊甸做一个对比，因为圣殿代表是昔日的伊甸，所以伊甸有河，圣殿也有河。那这样新天地呢？我都知道在新启示录第22章讲到新天新地有生命的河流出来，原来三样东西是互相去对比的。伊甸园、圣殿、新天新地都代表着神的所在，代表圣洁。那原来圣经强调新天新地常常讲精金 pure gold， 即是 pure gold， 即好纯的金，精金。原来那意思不是很靓的金，很贵重的金的意思。精金 pure 代表什么呢？不是贵重，是代表干净圣洁。pure 不是讲到贵重，是讲到干净圣洁，毫无瑕疵。无论伊甸，无论圣殿，无论新圣殿，都是完全干净的地方。如果讲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我再看回刚才读的启示录第21章，有一段很细的描写，我们不会留意。那里有12个根基，有12使徒，12支派的名字，代表新旧约的统称，就代表众信徒，就是圣城，将来的圣城是众信徒所在的地方，所以找12使徒来做代表。不留意第16节，刚讲到这个圣城的时候呢，这个城是四方的。第十六节，启示录第21章第十六节，城是四方的，长阔一样，天使用位置量那城，共有4000里。哇，这个城好犀利，4000里，这个城好犀利，咁犀利。但是4000里是什么？是长啊？是阔啊？是高啊？吓死你。为什么？因为将来的圣城是共有4000里，长、阔、高都是一样的。哇！ 咁你话咁第十七节咧，又量了那城墙按着人一尺寸，就系、是、天使嘅尺寸，共有144爪。嗰个系咩嚟噶？啊，头先话常阔高系4000里啊嘛。咁呢个144咧，呢个就唔系个长度，系嗰埲墙嘅厚度。咩一爪啊？一爪就系呢个叫一爪。你相呢乘144咧，就嗰埲城墙嘅厚度咯。你即系想象唔到，你唔好话厚度啦，个长阔高。长阔高都是4000里，我想象不到个城城几大。咁等于一个比喻嘅讲法，比喻佢讲啊。简言之，一样嘢长阔高都一样，系个咩嚟噶？一个正方体啦，系咪啊？圣经里面有冇讲正方体呢样嘢噶？啊，我又掀去呢一个嘅嘅以西结啊，不列王记上。第六章，睇埋《列王记上》嘅第六章，呢一段好特别描写，《列王记上》第六章喺旧约嘅424页，《列王记上》第六章喺。旧约的424页，这里列王记上突然间提到圣殿，圣殿，然后你留意这里形容第二十节，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二十节，内殿，内殿什么意思是什么？圣殿里面特别是什么？至圣所，有外殿，即是圣所，有内殿，即是至圣所，圣所点的？内殿长20爪，阔20爪，高20爪。哦，呢度留你啲20爪，一個即係當時所羅門嘅聖殿嘅司聖所裏邊咧，廿爪咁啊合理啲啦，即係都大噶啦，但係冇4000里咁誇張。但係重點唔係幾嗰個長闊嗰個大小，重點係呢一個係一個咩㗎？正方體嚟嘅。咦？點解正方體啊？點解司聖所以正方體啊？啊，咁唔同嘅唔同解釋啦嚇。咁我諗最簡單解釋就係代表一個完美。正长阔咁睇，个正正方方嘅方体至圣所。咦？将来嘅新天新地个城嘅圣城，或者都系一个正方体嚟嘅喎。咁即系乜嘢啊？启示录想讲俾我听一样嘢，将来整个唔好话圣城啊，整个新天新地基本上就系至圣所。踏入新天新地就踏入圣所，踏入新天新地就踏入圣殿，都是同一样嘢嚟嘅。圣殿代表神嘅同所在，圣殿代表神嘅所在，将来新天新地也是正方体至圣所嘅所在。咁嘅时候我就会即系会明多啲。咦，原来呢度所讲嘅唔系真系宝石。是重要光明，这个光明和圣殿的洁净，和圣殿的洁净，和将来真理的洁净是彼此呼应的。原来我们将来不会见到真理宝石的，也都真的不是见到真理光，而是代表光的背后代表的神的所在，代表洁净。洁净在启示录第21章一段东西很难明白的，你明明在说真理真理，你留意然后第24节，你留意一下，我讲23节先，第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当然不会有圣殿的嘛，但虽然有很多圣殿的影子，但是没有圣殿的嘛，因为耶稣在人间，故此这里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要全能者和羔羊为神为城的殿，他本来就是殿来的，耶稣就是殿，真正的殿，所以不再需要圣殿，真东西来了就不再需要代表的物件。留意跟着所说的，不再说什么宝石啊、珠宝啊、贵重啊，而是说最重要的光。所以将来想起真正你想到的形象就不是，应该就不是一个宝石，而是光，橙牙光。光。不过当然呢样嘢好难幻想嘅，我可以幻想一个好靓嘅黄金，边度成就幻想啲？ 但系哇，点解张良上去天天新新天新地，因为好光啦，又怪少少。但事实上系一个形容嚟噶嘛，城内不用有日月照明，因为神嘅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城的灯。呢度一样讲紧光，呢光要在城嘅光里边行，一样强调嘅光。君王必将自己嘅荣耀归于耶和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讲到光，有光就唔会再有黑暗。神嘅圣洁唔会再有污秽。人必在列国嘅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跟住就麻烦啦。经文就话咧，凡不洁净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才能进去。呢经文就拗晒头啦。点解啊？喂，你讲紧系天堂喎、啊，你讲紧将来新天新地喎、啊，新天新地就唔会应该有恶人，唔应该有坏人，唔应该有未信主嘅人噶、啊。嗱，点解会有城门咧？其实城门呢啲城门系隔挡啲唔好人噶嘛。但原来将来都有城门，不过呢个城门唔关啫嘛，唔关，但系咧唔洁净嘅就唔可以入城。将来新天新地都有唔洁净嘅人嘅咩？我就拗晒头啦。啊，当然新天新地全部都系义人，只有信耶稣嘅可以上天堂。啊，新天新地唔会有坏人。所以呢度想讲嘅乜嘢咧？呢当然系一个比喻。我要明白一点，我要明白翻当时约翰写启示录嘅时候，佢嗰个背景。当时嘅背景其实系当时出嚟教会被迫害，喺迫害罗马、迫害教会嘅时间，有啲信徒喺迫患难当中可以妥协，有啲人开始背弃自己嘅信仰，有人向罗马嚟有低头，有啲人唔再敬拜上帝，去拜当时嘅偶像。启示录。约翰写启示录两大原因目的，一个是安慰受苦当中的信徒，叫你坚忍下去；另一个同时就警告那些背信在危难里面转态的那些信徒，然后告诉他们将来的圣殿新天新地是干净的，昔日伊甸园里面不能够容纳到亚当夏娃，当你犯罪之后要被逐出伊甸园，当你背信离弃信仰的时间，将来新生地你不要日日入去啊，将来未必有你们份的，你们份提醒我们将来新生地只有容纳即永远坚贞向上帝的人，所以这是对这当时背信的信徒的一个的提醒。当你不洁净的时间，你就不能够入得到新天新地。啊，这个讲的时候讲很小心，因为我讲的随时呢你要听成是好像讲异端那样的。为什么？咦，行为不好的人就不上了天堂？喂，你讲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讲到什么称义啊，因信称义，我们信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行为啊？是不是因为自己啊？不是。我们信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行为。如果不是，我们就因为行为称义，我们就不是因为因信称义。所以无论信仰最终是不关乎行为，关乎我们信心的。不过无论约翰在启示录指出的就是，当一个人你话自己信耶稣，但到喺危急时候你会转态嘅时候，咁即系你嘅信仰有问题。就算你冇否定上帝，你都你嘅行为一切表明唔到你真信徒嘅见证嘅时候，你话你系信徒，其实你系未必系真系信徒嚟嘅。你将来以为你入新天新地，喺新天新地系伊甸园嚟噶，系圣殿嚟噶，你咁样入得去咩？你再唔明嘅话，睇翻雅各书就好明显啦。吓，雅各书话咩啊？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话？是死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以为你一定信一定十拿九人上天堂，但你看看启示录那个是伊甸园来的。 嗰系圣殿嚟嘅，你入唔入得去？你有信心，但呢个信心一定要付出有行为，那个信心先系真嘅。当你有信心而冇行为嘅话，就约翰你就会 question 质疑你嗰个嘅信心。所以即系有时咧，即系盼望真天真地系美善嘅，等啊我哋等候真天真地嘅再临系美善嘅。但等下我同时有时会问翻自己，究竟自己嘅行为同我哋嘅信心有冇相称，都系美善。假如你做一个桂林嘅时候，假如你做桂林。你今天会搭飞机去旅行啊，搭飞机旅行啊。当你执行你嘅时候，你所做嘅其实最重要就唔系睇下你会去嗰个目的地，哇！阳光海滩，睇下你几靓，我将去嘅地方啊，几好啊！你所做嘅最重要嘅唔系去同景你会去嘅好靓嘅地方。也应该查清楚，究竟你有冇带 passport？ 你个 passport 有冇过期？可能你去到呢位置去到，但系去唔到。真真地同景，但系同时亦都系反思。啊！喺網上面咧，有人有問題啊？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假如我哋食麵包，食下咧見到肺有蟲，哇！死有蟲，你覺得你見到幾多條蟲先令你最震撼、最驚慌、最恐怖啦？幾條蟲啊？我智慧咁低嘅，唔係我諗到啦。我睇答案，點你望到幾條蟲先最恐怖、最驚啊？几条虫啊？啊，知唔知啊？答案你话十条、廿条、卅条，最恐怖嘅系半条。你明啦？半条即系乜嘢啊？咁佢另外半条咧，啊，即系扣喉都唔掂。原来最恐怖系半条啊！我哋可能唔赞同呢个答案啦，但另一条咧，我好赞同嘅。一个人犯几多种罪，上帝先最难赦免你啦。一个人犯咗几多种罪，先至系上帝最难赦免你噶。咁啊，可以估到噃？几多种罪啊？最难赦免系几多种罪啊？最难赦免几多种罪咧？答案是无罪 ，zero。咩意思啊？明啦，系咪啊？我有罪咩 ？100% 嘅喎，你话我有罪，我不零罪都冇啊！呢种罪点赦免啊？佢都觉得唔知冇罪，好难赦免。嗰啲人就会圣餐里边戇戇鬥鬥啦，鉴察自己思想自己有冇罪，醒察自己什么醒察啦，嘥我时间，我都即系完全 100% pure 嘅。你要我醒察嘥我时间，快啲派饼派杯咧，我醒察。喺嗰个时间，耷低头，痛悔，甚至流泪嘅，嗰啲有福啦，嗰啲有福，神赦免嗰啲。点射啊？信徒与思罪反省，监察自己有冇罪，因为新天新地系让信心嘅行为共称嘅人喺神嘅面前，我系罪人，你用我系罪人，唯有罪人神先宽恕，唯有罪人而有求神宽恕嘅，最终会喺天上彼此。相见，切切忘唔好忘记主耶稣嘅说话。你奉我命传道，你奉我命赶鬼， 你做好多你以为是得救信徒好信徒的见证，但有一天我跟你说 sorry， 我不识你的，我不识你的，吓你不识我，不是嘛，我奉你名赶鬼的，我真的不识你。而圣经告诉我这种人好多好多，让我们常常有一个鉴察的心，去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让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求神彰显祂的作为，鉴察我们，神是光，在里面毫无黑暗。同心祷告。请我将我们处身在一个很败坏的黑的社会里面，很多的